每当你压力大了回到家的时候，家庭总是你的一剂强力的一个补充剂哈。家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一个地方。那今天也再次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，谢谢，不要走开，精彩稍后继续。 小月亮是重阳，放纸样，献爱长，菊花黄，黄种强，菊花香，黄种康，九月九，点菊酒，燃供菊花醉，重阳。 泥 啥泥？ 蓝舍硅藻泥，装修去甲醛，蓝舍硅藻泥。 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 哎， 比较烦。 烦什么呢？ 要办婚礼，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。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建国门那儿，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，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。 好是好，会不会很贵啊？ 3688， 3688，那不错。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，听说今年仅限11月、12月剩余档期，快打电话咨询吧，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，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，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，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。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！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，温馨的生活提示，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。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。今天白天我市地面受高压系统作用，扩散条件比较有利，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，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50到85微克之间，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，其他地区为2级良。听众朋友，10月13号到14号的白天，北京市地面为均压场控制，风速较小，天气形势持续静稳，污染扩散条件比较不利，受本地污染积累和区域输送的共同作用， PM2.5 的浓度由良缓慢上升到中度至重度污染的水平。为了积极应对空气污染过程，北京市环保部门进一步加大了全时执法力度。一方面呢，是利用自动监控系统实时监控高架源的污染排放情况，发现问题及时调查处理；二是利用热点网络网格技术，集中执法力量精准查处固定源大气类的环境问题，严肃查处餐饮、汽修等大气重点行业未安装环保治理设施、环保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等违法行为的这个查处，还有三烧三尘等面源的污染，这是在固定源执法方面。那么根据最新的源解析呢，北京市大气污染本地来源中占比最大的是移动源，移动源中贡献最大的又是重型柴油车，环保部门针对重型柴油车出组合权，严查超标车，